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8集。他说完就开始脱夜丧，领口拉开，露出里面的黑格麻衣，是夏侯炼的。夏侯炼有一箱子一模一样的麻衣，这还是他头一回穿夏侯炼的衣裳。所有人瞠目结舌地望着他，可他不管不顾，解开金纽子又去拉衣带。夏侯炼制住他的手，瞪着他道： 少爷你疯了？ 没疯。 沈觉红着眼： 我也要去。 不行。 夏侯炼低吼。张昭忙说道： 都督稍安勿躁。 其他人也纷纷唤 都主。 沈觉充耳不闻，扯着自己的衣带： 我要去。 你不能去。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。 沈觉用力挣开夏侯炼的手，挣得双眼通红。 夏侯炼，你告诉我怎么办。11年了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你，我除了跟你一块走，我还有什么法子。 他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，竟掰开夏侯炼拉着他衣襟的手，一手将鸾带上挂的佩环印玺扒下来扔到地上，一手撕开织金夜纱也灌在地上。什么司礼监掌印，什么东厂都主，他不要了，他不当了。他把手指上的铜戒摘下来，把描金乌纱帽卸下来，只剩下一身粗布黑衣，还有手腕上的菩提18字，那是他要留着的，是他自己的祈愿。夏侯炼低着头，死死抓着他的衣领，一双手颤抖得像风中的枯叶。他不明白，这家伙脑子是有病吗？何必为他这样？留不住就留不住，随他去好了，何必这样呢？这个傻子，白痴，离开他就不能活了吗？可他分明是明白的，没有人比他更明白。因为他也一样。这尘世因为有沈觉，苦里便开出了花。这尘世若没有沈觉，便是一片荒芜，废墟万里。可是他怎么能让沈觉陪他去那修罗沙场？他矮下身，重重跪在地上，额头磕进尘埃里。 少爷，求你回去。 死尸们也跪下来齐声道： 杜主请回吧。 纷扬夜雨中，夏侯炼被沈觉拉起来拥进怀里。沈觉按着他的后脑勺轻声道： 阿炼，你知道你拦不住我的，无论生还是死，我们同往。 30人太引人注目，他们分头前往朔北。夏侯炼怕迟燕走到半路被拐，让他和自己跟沈觉一个队，一路北行。越往北走越冷，4月天的天气，朔北还像被冻住似的，路上的行人都脸色苍白，好像没有活气儿。他们为了掩藏踪迹，不能宿官栈，怕有黑道眼线，也不能投宿乡间客旅，只能一路露宿荒郊。到了一处荒村，宿在一家破院里，堂屋上面破了个大洞，羞羞地往里头灌风。南面的墙壁塌了一半，望出去是影影绰绰的幢幢黑影。随行的5个场位都是青年人，年轻力壮，倒是不怕冻。夏侯炼和几个场卫揭掉桌凳簸箕的蜘蛛网，砍成木柴烧火，留2个人在村口守夜，剩下的人都宿在堂屋里。夏侯炼又和迟燕去林子里抓了几只野兔子回来烤。大伙围着火堆烤火，沈觉坐在一边研究伽蓝刀谱，他想找出那12道空门。兔子烤熟了， 夏侯炼拿帕子包了肉递给沈爵。 我吃素。 沈爵说，自己取了帕子从包袱里拿馍馍吃。夏侯炼拿给池燕，剩下的分给大伙，村口的也没落。夜晚的朔北静得出奇，世界像一片荒漠，似乎除了他们这里的火光，四野都沉在密不透风的黑暗里。有人拔出刀来挥了几下，血槽里的钢珠滚动碰撞，细细碎碎的声音消散在风里，静得有些寂寞。柴火噼里啪啦，夏侯炼烤着火道， 你们为什么想跟着来朔北？ 有个黑脸膛的汉子往火里丢了根树枝说道， 我是为了哥哥报仇，卢潭古道上被千机司斩首的西仲，那是我哥哥，属下父母早逝，是哥哥养大的，我能进东厂效力也是哥哥相见的。乾元24年京师闹狐妖，我奉命追查却久无头绪，魏贼震怒却要斩我首级，哥哥在魏贼府前跪了一夜，魏贼这才松口饶了我一命。可恨的魏贼歹毒啊，若要我活命的话，就说要哥哥受48鞭。 48鞭，你哥哥全受了吗？ 夏侯炼问。西轩拿袖子掖掖眼角， 全受，哥哥卧床一个月差点没挺过来，可怜我哥哥好不容易熬死了魏德，却还是没躲过伽蓝。 西轩旁边一个场卫拍拍他的肩膀说道， 节哀兄弟，你哥那么好，下辈子肯定能投个好胎。 你呢？ 夏侯炼朝他扬扬下巴，那人长叹一声， 哎，我无家无累，反正是一个人，死了也没人惦记，去朔北还能挣个英雄当当，要是能活着回来，官升3级，说不定啊，还能当大老爷。 夏侯炼摇摇头， 等到了雪山，你留在山下接应，不必随我们上山。 那人怔了一下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， 大人， 为了一个名头拼命，不知道。 夏侯炼望着他，火光中夏侯炼的眼睛深邃，那人本想说些什么，最后还是闭了嘴。 你呢？ 夏侯炼望向最后一个人，那个人他认得，是卢潭古道上为数不多幸存的番子，叫云秀。那个男人坐得离火堆有些远，他拨了几根地上支棱的接骨草，低声道， 我是为了司徒大人。 屋里一下静下来，沈爵从刀谱里抬起了头，夏侯炼下意识去望池燕，池燕没什么反应，靠着柱子闭着眼呼吸绵长，大概睡着了吧，没听见也好，夏侯炼想。 我记得刚进衙门的时候，赶巧轮到我值夜，我是一个独身汉，饿得饥肠辘辘，没人送饭，司徒大人打川堂过来，刚好和我打了个照面。原以为我一个刚刚进来的校尉，司徒大人这般人物肯定不认得我，可谁知道他一下子就叫出我的名字，听见我肚子饿得直叫唤，还要我去吃夜宵。德胜门大街上那家馄饨摊子我们最常去了，馅儿多皮儿薄，最得我们意。 云秀说道， 后来司徒大人走了，那家馄饨摊子也倒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